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第三届诚信北京315晚会将于今天的18:30在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出。我们再来关注几场今天晚上的演出。波兰克拉科手风琴三重奏与爵士天后安娜玛丽约佩克音乐会将于今天晚上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演出巧妙地将波兰风格融入乐曲旋律中，并搭配不同的和声和节奏，再透过约佩克独特的唱腔将爵士风格融合其中，带来焕然一新的音乐感受。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将举办普莱特耶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是世界交响乐名团中的后起之秀。在今天晚上的演出中，普莱特耶夫将为观众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电影。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昨天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据了解，影片将于明天登陆中国内地影院，是内地观众最快一次看到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以13项奖项提名领跑了今年的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在刚刚结束的颁奖典礼上，该片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配乐和最佳艺术指导4项大奖，是今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大赢家。影片以上世纪6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实验室做底层工作的哑女艾丽莎和一条供实验用的人鱼之间的奇异爱情。明天还有几部影片也将上映，由艾丽西卡·沃特·戈金斯、吴彦祖等人主演的奇幻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明天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电影改编自英国的一款同名游戏，这款游戏从1996年推出之后便广受欢迎。这次的《古墓丽影：缘起之战》改编自游戏的第9部，讲述了年轻果敢的劳拉从女孩成长为女英雄的故事。饰演劳拉的艾丽西卡·维德坎2016年曾经凭借《丹麦女孩》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吴彦祖将在影片中饰演一位和劳拉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国年轻人，在劳拉寻找父亲的征途中给予了他很多帮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小朋友喜欢看的电影，获得了法国凯撒奖最佳动画奖的喜剧电影《大坏狐狸的故事》中文版明天将和大家见面。法国凯撒奖是法国电影的最高荣誉，有法国奥斯卡之称。据了解，其实电影的剧情很简单，是围绕着一群欢脱有趣、正义善良、脑筋却不太灵光的小动物展开的3个温馨的小故事，其中有被迫成为鸡妈妈的小狐狸、责任感爆棚的小猪，还有成为圣诞老爷爷的小鸭子和小兔子。和之前咱们看到的美国动画或是日本动画不同，这部电影的画风带有浓浓的手绘感，非常亲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在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 风生水起， 四 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哎呦呵，哎呀， 这个表情 啊，怎么着？啊、你能看出我面具下的 那颗心？没问题， 不容易啊。张帆选择在3月15号回归，可能是怕大家投诉。 如假包换，是一个真的张帆。 哎，对了啊。欢迎各位来到四点有戏。今天亮饭组合跟大伙儿说眼下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号称是漫威史上最佳或者是漫威史上最差的一部电影。 哎，这个电影它有意思啊 啊！ 刚才说了面具之下的那颗心，这个面具之下指的就是那个豹子一样的， 对 啊， 这个一提到豹，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啊，熊的力量。鹰的 眼睛， 狼的耳朵，啊，豹的速度啊， 对， 这个黑豹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你要没看啊，小心剧透啊，这太容易了剧透啊！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吐槽的这个剧情实在是太套路了啊。最近我又看到一些人就怀着极大的那个就是憧憬啊，因为在北美地区。啊，黑豹的成绩非常之好，非常非常之好，好到什么程度？零差评啊！结果呢，在中国上映之后，就是这个 上个周末上的是吧？ 哎，这个评分是一路下跌，一路走低。一开始啊，您知道这个它有一个预期嘛？还有就是看的人比较少的时候，这评分还可以哈，越来越低。现在这个豆瓣的评分是6.8分啊，然后这个猫眼评分8.0啊，不过好像还有逐渐慢慢在走低的趋势啊。然后说这个漫威电影当中啊，黑豹跟雷神还有无敌浩克还有美国队长一起走到了就是单人系列电影当中比较差的那一档。 哦，叫单人系列， 对， 就比较差。 对啊，那么这个。黑豹呢，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成绩哈。现在呢，在上映7天，在内地呢是4.85亿的票房，但是有点后劲不足。如果说他的这个表现不能够持续的，就是以之前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口碑不好嘛，对吧？那他能不能超过《雷神三》的7.44亿，还是个未知数啊。如果你口碑不好，上座率下降，那么排片自然也就会降低，所以这个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结果啊。但是我们说在北美它的票房是非常高啊，北美票房排行榜是第2个三连冠啊，也是漫威电影宇宙第3部获此殊荣的影片。目前的北美累计票房是5.06亿，但是美元呢、也是超过了去年的美女与野兽的5.04亿啊，是北美影史总票房的第9。可见这个在北美地区是深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啊。哎，到咱们这儿不灵了啊，为什么啊？大家看没看这一部，特别希望能够听听大家的声音。 黑豹啊，在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是吧？ 确实啊，西方先亮了之后到咱们这儿不灵。 这个大家对于漫威这么多年是不是已经看腻了啊？这有可能是个原因。刚才赵亮说这个单人系列好像一直那么几部都不太好，都不是最佳。这个合伙他就能赚钱， 啊， 这一旦拆散了它就不行，这是个什么道理呢？ 其实这个去年的咱那正义联盟咱就不说了啊，正义联盟那个跟漫威打对抗的那波人好像就是一般般啊，无论是就是他们个人多么有号召力，不管是蝙蝠侠呀、超人呢，好像还就神奇女侠还不错啊，但是一到这个组合起来拼盘还就不灵啊。那么就说漫威，其实漫威的人物对比起这个正义联盟来讲，他更有今天娱乐行业啊、电影产业这样的一个调性更加的符合啊。我觉得是从那个钢铁侠的票房非常好，口碑非常好开始，是逐渐开启了这个漫威单人系列，以及后来我们看到复仇者联盟电影的上映。那么当然了，绿巨人是在那个钢铁侠之前了就已经出了两版了哈。那么钢铁侠之后，我们看到一个的单人系列电影，雷神在去年有一点是后劲不足了，特别是这个第三部当中就是那么花哨的啊那个表现，而且跟漫威宇宙又是那么紧密的联系，就仍然觉得好像是这个情节啊都能猜到啊。今年的黑豹我觉得在我来看那真是每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一点都不出预料 啊， 真的你就差是跟他一起说出那个台词了 啊。刚才张亮跟我说的时候比这个激烈，他说每次都是我先想到了台词，然后他们就说了那句台词， 我就说难道真的要这样俗套去搞吗？ 哎 还真的就按照这样俗套去搞， 是不是这个黑豹不得人心就叫做套路不得人心呢？各位可以来发表一下你对漫威系列电影，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部黑豹的看法，你给打几分？ 哎， 你的观感究竟如何？其实刚才张亮说到了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就是现在的这种单人系列，尤其是超级英雄系列，是不是这个套路都太相似了啊？从这个小人物开始，但是黑豹不一样，黑豹这个天生他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是吧？ 对， 但是他依然是遵循了某一种啊复仇啊。这个 哎 再次夺回自己的荣耀啊，等等这样的套路。其实提到黑豹啊，这是个新的走向大家的人物，从美队三当中他出现了一次之后，大家就期盼着这个人物的到来。而要说到漫威的其他的那些兄弟们，他那些队友们，每一个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啊，就是悲惨身世，是吧？然后慢慢的向上一步一步的爬。 这个单人系列这么就是这好多年来哈，好像就是奇异博士的这一集还是取得了不错的这个效果， 关键看演员是谁吗？ 对，这个卷福，他对于这个奇异博士的塑造呢，其实特别有他就是他个人演员本身，比如说他演卷福的时候， 对， 那个气质啊，那是挑剔啊，这个人性格乖张啊，是吧？所以你可见复仇者联盟为什么老捏过不到一块儿，是吧？ 啊，每个人都挺葛， 哎，都是个性张扬的人物啊。钢铁侠似乎也是这么一个人啊，性情乖张。所以说他们的单人电影是特别好看的，因为他们本身的本人的这个性格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具有争议啊。 那既然说到了这些，就是兄弟们啊，咱们就不单说黑豹， 哎， 咱们来看看这些个人物是怎么成长的。是吧， 看看他们的这个过往的历史，今天我们也回听一些重要人物的片段，您判断一下这黑豹是不是史上最佳， 对， 或者是史上最 差啊。您想先从哪位听起啊？ 哪位听起啊？我觉得还是听听，哎呀，这选择太多了。 你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啊，拿一那个垃圾桶给盖子到处挡子弹那个吗？ 垃圾桶盖子 不是吗？ 啊，谁啊？ 美队吧？ 美，哎呦我天， 是吧？ 你这么形容美队？那美队的那个， 哎，这不是成了我喜欢了？你谁每个夏天就一件美队的衣服不换的啊？不是，买了十件啊，同样的美队。 哎，就是我是想让我自己当靶心嘛，对吧？哎，把盾牌穿在身上啊。 我们先来听听美队他的成长经历。其实大家对于美队这个人物，应该说是除了钢铁侠之外，我觉得在整个漫威里面最熟悉的了。他又是一个核心，是吧？ 对， 他呢最早好像不是那么威武啊，不是那么雄壮啊， 这个就是他特别 不是套马的汉子，是吧？ 哎，就太。我的天，就是他从那样一个弱小的身体，但是却有强大的心灵哈。 哎， 那么当他变得强大，甚至具有一定超能力之后，他还能够叫什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吧？还能够这个为国为民啊，像一个侠客一样， 对， 是吧？这个是特别可贵的。 最关键的是，你还记得当初他的个头吗？是吧？那我们听听这一段啊，这就是他当年 在征兵的时候， 嗯， 一心有报国之望啊，是吧？ 嗯、 结果去了之后，哎呀， 嗯、不要 这个实在是进不了军队。 嗯， 来听听这一段，看你还想得起来，想不起来，在美队第一集当中他的遭遇。 罗杰斯，你爸怎么死的？ 借此毒气，他是107步兵团的，我希望我也能被分配到。 你妈呢？ 她是个护士，感染了肺结核，也死了。 很抱歉， 给我个机会吧。 光是有哮喘你就不合格， 能帮帮忙吗？ 我在帮，我在救你。 战争持续蹂躏欧洲，不过援兵快到了。 在被拒绝之后，第一次被拒绝之后，这个美队非常的心有不甘啊！到了电影院要观看这个电影之前，放的都是新闻纪录片嘛。 嗯， 正在欧洲和纳粹英勇战斗的盟军战士，他是爱看 啊。 这同座有不爱看的， 不爱看的，嗯，产生矛盾了。 放电影， 嘿，请放尊重点。 英勇的美军战士正在和邪恶轴心国奋战，为了自由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快点，别浪费时间。动画片， 嘿，给我闭嘴！ 不管威胁有多大，美军和同盟军都将勇敢面对。 你说何必呢？说那句话是吧？挨揍了。 你就是不肯求饶是吗？我奉陪到底。 别欺负小个子！ 这得亏有一队友来救他。 嗯，这个、 我觉得有时候你喜欢 冬兵是吧？嗯， 我就快赢了。 这是第几次了？哦，你成了新泽西人了，在登记表上作假是犯法的。你的胆真够大的， 你录取了。 107团詹姆斯·巴恩斯中士，明天一早出发去英国。 我也该去。 行，该去的人一般都是去不了啊！你听看那个段子没有？就是流传了几十年了。 哦， 那谁谁谁陪谁谁谁去应聘哪个工作？ 嗯， 结果陪着去的人应聘上了 啊！ 这个总是抱着这个愿望特别强烈的这个人，肯定是失败者。 嗯，对，这个就是 找工作一定得陪朋友去。 啊，就没错啊！我到北京电台，我也是陪着别人来考试的。 我。哎，让我想想，你陪谁来的 啊？ 戴毅不是，贾家不是。 哎， 这个刚才听到美队这一段，其实就是一个叫英雄成长，是从小人物开始， 嗯， 啊，老是有这个一腔热血，但是总是不能满足。 他最爱做的事儿就是打抱不平，最常得的结果就是挨一顿臭揍， 哎， 啊。这个就是美队最初的设定，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变得强大了之后，他其实要践行自己一直的这样的一个志向啊，这里面既有一个巨大的人物带来的这种张力啊，也有就是说，这个一种正义感吧，或者说他要输出的这种价值观在其中啊。同时，这还有一什么？我们从这个娱乐电影娱乐的角度看，这就是他的娱乐的一个属性啊。那小男孩嘛，第一都想当个兵什么的，是吧？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愿望。再有就是男孩之间谁胳膊粗力量大啊，就有这种比拼。就是这个在校园里边啊，也经常是有这样的一种互相较劲儿的这种味道啊。所以说呢，一个电影就无论你想做什么，你想说什么啊，你想表达的什么，你的娱乐性，就是漫威电影的娱乐性绝对是不能够缺少的， 要最强。 哎，在黑豹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设定。 嗯， 黑豹的设定是什么呢？其实从这个创新创意来讲的话，它确实还是比较新鲜的。它讲了什么？就是在这是虚拟的国家哈，叫瓦坎达，是吧？在非洲隐藏着这么一个国家。 对，就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你看不见， 外表上， 嗯， 外表上看，哎呦，这儿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公民啊，都是以比较原始的啊这种生活状态在存活着， 就是文明还没有进阶。嗯， 对，实际 其实更好相反， 实际上他们的世界早就是拥有最发达的科技啊。 哎， 因为什么呢？但是我觉得就是最根儿上这个地方啊，我个人不太喜欢，就这种设定我不太喜欢。 嗯， 因为什么？因为幸运， 其实他就是一种幸运， 被馅饼砸中了嘛。 他就是拥有那种矿产，叫什么名我忘了，那种东西就是制造美队盾牌的那种原料，你知道吗？所以黑豹是唯一一个就是爪子能在美国队长盾牌上留下爪印的。这个是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嘛。那么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巨大张力啊，这种对抗，我觉得它有一种好看的地方在里面，它很多的笑料也是从这儿来。我不知道你记得不啊，就是在这个黑豹他们要去执行第一个任务的时候，那、啊、然后被这个一帮这个武装分子追杀啊，用机枪咚咚扫射他们。然后黑豹国王的这个谁啊，他那个女侍卫长啊，就说，哼，还用机枪，还用子弹，哎，这真是，这科技太低了，是你们太落后了， 落后的文明。 但是其实你看他穿的还是比较原始的非洲部落的那种衣服，是吧？所以这样的一种笑料，它是从这个巨大的反差当中来的。 你刚才提到的是娱乐性，我现在要说的就是美队和我们看到的黑豹，他的出身确实不同。黑豹叫做这个含着金钥匙出来、是吧？ 天之骄子。 这个漫威队伍里边啊，你别说，这两派人物都有。 对， 你想想看啊，这哥几个啊，兄弟几个，美队是属于就是平民。慢慢， 对， 崛起的 啊， 这个黑豹，我们刚才说了，这是国王的孩子啊， 这叫暂且叫国二代吧， 国二代 啊， 王子复仇记是吧？ 对啊， 这您想想，跟他的身份特别相似的还有一位，就是那不是人的那个，不是，就是 不是人的是谁？ 老能飞那神 啊，雷神 呢？ 神二代 是吧？ 神二代， 这神二代他跟他这几个都不一样 啊，对，神二代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在漫威系统里边是有点割裂的、按理说呀，他都是神， 就不应该存在着， 他应该是无所不能的，是吧？但是他往往跟着大伙一起挨揍， 对， 有时候 被揍的比人还惨、 来吧，咱们听一听这个神二代啊，这个洛基跟他弟弟、为什么就是从一开始就掐、他们的矛盾来由在什么地方？ 帮大家回忆一下，当年的雷神， 很久以前。人类接受了一个简单的现实，宇宙中不仅仅只有他们存在。人类相信有些国度是众神居住的家园，而有些则让人畏惧。冰巨人从冰冷黑暗的国度出现，人类世界由此跌入了冰河时期。但人类并不是独自面对威胁，神域埃斯卡的天兵终于将冰巨人赶回了他们的世界，但牺牲惨重，冰巨人之王被击败了。他们的力量之源也被我们夺走。打完最后一场战争，我们就从别的世界撤出了，回到这里，在这个永恒的国度，神域埃斯卡。在此，我们耸立如希望之灯塔，让光芒照亮每个星球。虽然我们成为了神话和传说，但这里是埃斯卡，埃斯卡的战士是为整个宇宙带来和平。 虽然我们成了神话和传说啊，但是我们始终还是要维护宇宙的和平。这是雷神当年这个跟漫威系列每一集我觉得都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开始用大段的旁白，讲这个神域是怎么来的，雷神是个什么人。 其实去年的这个雷神第三部啊，就是有点大伙儿有点不太满意。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就是出现的时候不对，他几年前出现一定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爆米花电影。肯定是这个叫做这个鲜花掌声满满啊，不会有什么差评。 我的印象是雷神一来的时候、我是当超人看的 啊、 挺好 啊。对， 雷神三的时候，他已然成为了跟大家没什么区别。 对， 故事也都是在 咱们的这个环境里边，勾心斗角，没多大意思。 对，我觉得这个让现在的电影啊，就是有些让大家有些失望啊，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的太多了啊，创新起来比较难， 就是还是有腻的时候， 哎，就比较腻啊。那么这个其中就是你会发现，去年一些比较受人关注的，而且就是这个口碑比较好的，都是在原有的娱乐大电影上做了一些改良，或者甚至是加了一些别的元素，让它的风格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金刚狼的第三部啊，我们好几次说到。变成了一个叫做英雄末路啊，甚至还有黑白片版哈、它是很不一样的。那雷神对比起来呢，雷神三它就还是太套路化了，当然它做得非常的漂亮啊，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就预告片太惹祸了。去年这个雷神三，他把这个中间最大的一个，其实他这个故事的，就是好莱坞他这个故事，他虽然是有模板有套路，但是如果你还有那么多观众，他没有看过前面的东西啊！如果你直接进入到这电影环境当中，他还是能起一定作用的。这预告片坑人呢，预告片他把很多包袱他提前给你抖了 啊！ 你明明知道是什么， 你在看电影过程当中，你都在找那个点， 你就找啊！对， 原来在这儿。 雷神三当中，他这个雷神不是这个被相当于被流放了吗？到了这个荒岛上之后，就进入这个角斗场啊，其实这个设定它是很有，就是我觉得是很有冲击力的，对吧？然后他又跟谁打？跟一个大家伙，这大家伙无与伦比啊，特别厉害，谁没赢过他？绿巨人。你这个如果预告片你不把这底给揭了，你哪怕做的神秘一些，是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能挺好看的。 该死的剧透，该死的预告片。 你先剧透了之后，其实这种期待还有这种惊喜大大的下降了。这是第二原因。 第三个呢？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还是啊，漫威他自己的创新乏力啊，没有更多的新鲜的东西加入进来，故事还是相信自己最稳妥的那种办法，三板斧嘛，是吧？三幕式的电影完成一个人物弧光，其实应该反套路了。包括这一次的黑豹，就是你在电影院当中你觉得真是套路满满啊，包括这种元素，甚至是搞笑的方式都是之前用过的啊，即便是这当中他更换了人啊，换汤不换药，我们中国观众就是这种感觉啊。那至于为什么北美地区反应那么好，我想这是跟他本身的题材是有关的。 这个也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一些分析啊，是说这个非洲题材的，就是非洲文化的东西，对于北美的吸引力和对于亚洲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有代入感呢。 对， 而且说了，我们这个平常也在很多咱们看到这个美国电影当中，看到很多有这个非洲兄弟参与的哈。那你甭管是这个美国黑人还是非洲黑人，一般有这样的元素进来的时候，我们说几点肯定不能少，比较积极健康向上的， 说唱 体育是吧， 体育的 音乐啊，这个当中就是大家很熟悉，很习惯，很正常啊。但是也有什么，一般来说也有什么毒品、暴力、枪支啊， 这是有色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大家觉得那他们自然是那样帮派，是吧？这个我们的 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弊病， 这都是他这个文化的一部分。这一次就没有一样的都没有，连音乐都没有，很少很少，几乎是很少的。就 这回是在电影当中出现音乐的部分比较少， 非常少。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影去请了大牌啊， 对， 来为他做这个原声专辑。 没错， 有这个 盆栽 兄弟还有拉马尔，这都是当红的歌手。 而且他在电影当中的那个音乐的元素多以非洲的那个非洲鼓那鼓点的呈现。 来吧，我们来上半时段最后的时间来看看朋友们是怎么样的看法。糖炒栗子说，第一天上映就去看黑豹了，觉得还不错啊，演员众多，尤其是海外啊，这些黑人明星热捧啊，这是首播黑人超级英雄电影，要衔接好美国队长三与复仇者联盟三的过渡。 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哈，不好意思一直没搭理你啊，因为他实在是太贫了啊，他在欢迎张帆的回归，还说我猜的对吧，今天是 他是欢迎黑豹的回归还是我的回归 你的回归啊你没有豹子黑啊帆子没有豹子黑啊，他说其实吧，电影好好拍，演员好好演就行了，现在电影工业这么发达，很多都能在电影当中展现出来，人们有了自己的看法，不一定迷信美国大片。 来看一下吃鱼不吐刺儿，他说称不上最好这一部，但也不是最差，就把它当成是复联三的铺垫去看就好。中规中矩的漫威套路，起码我觉得比雷神强。 嗨，又顺便又黑了一把雷神啊！ 雷神是最差的 啊。 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你对这部刚刚上映不久的漫威新电影《黑豹》的看法，你的观感，你的评分，我们平台上见。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地里场景戏，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恰似上头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44567。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在环路的部分有一些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由西向东，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往营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长安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路比较拥堵。另外在快速路的部分呢，也有一些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像建国路华贸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路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另外还有学院路的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广大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儿咱们说的这个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不是乐队的名字吗？咱们原来是老相识啊，而今天呢，我们一看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漫威的名单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以前是看过漫威这个漫画的，能这忠实的拥趸们应该对这个人物并不陌生啊，他就是黑豹。 哎，这个黑豹在北美特别火啊，其实我们看到。因为它上映比我们早，然后呢，其实在这个美国有很多的娱乐文化已经跟黑豹当中的各种元素啊，都开始这个形成了交叉啊。比如说这个今年的 NBA 扣篮大赛啊，就是那个全明星扣篮大赛 啊， 有一位球员就戴上了黑豹的面具， 面具 全场掌声。以前都是什么？以前有霍华德穿着飞人的斗篷 啊， 红斗篷 啊。 扣篮的啊，现在就是要用黑豹，这是当下 就是这个花絮已经是黑豹的天下了， 没错啊。 让我想起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大概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部香港电影还是台湾电影来着，就叫《黑豹天下》。 哦， 这个也有面具， 啊、哦、是吗 真的、哦、是吗 啊我没记错的话里边有林青霞 嗯 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可以帮我回忆一下、 嗯、 哎正经说今天这个漫威的黑豹 嗯 这黑豹杀过来速度倒是挺快的但是这个好像评价确实有不一的地方啊尤其是跟美国刚才说到的吹的那阵风说这黑豹就零差评了、 嗯、 现在动辄这个零差评啊有的时候你就看这个马上翻一页过去就是满篇的差评 嗯 这边咱们这个提意见的朋友不少啊刚才说到了一点说这个非洲文化它在美国在好莱坞他们的这个原来传统视角上是什么样的好像在他们那边呢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啊 嗯 看这样的东西呢他们有着某一种就是似乎是天生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种正义感 嗯 啊 嗯 就是他们要来呵护、 嗯、 来保护这个东西 嗯 但是在我们看来呢好像又离得比较远 嗯 我们没有这种传统没有他们所具有的那种就所谓的那种正义感 嗯 啊所以你看咱们在拍到涉及到非洲题材的时候跟他们好像总是不太一样 不一样对对对 就像是去年的战狼二、 嗯、 是吧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啊有文化差异的问题所以可能在我们观看的时候本来咱们这个观众的就是基因上就有不同 嗯所以对于影片的期待和代入感也是不一样的来看一比较专业的意见哈小齐留言 我的天哪他这是写了一论文嘛、 啊、比较长、啊、 这么长啊 他说首先批评我了他说上周五的时候黑豹在豆瓣评分就是 6.8 这几天没怎么走低啊、 哦、就其实人的低是一开始就低、啊、不是一开始就 6.8、嗯、没有变化 啊没有变化 啊我是这个看谁说原来是还一开始的预计是比较高的啊后边他说 IMDB 上七分多他说这是比较公平的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看法然后他也进行了一些解析啊他说呢黑豹本来就是漫威的商业片剧情上不能期待它有怎样的深度、 嗯、 但是、 嗯、 好歹也比雷神三里边段子扎堆生生的这个折纸人要强很多 哇又是一抨击雷神的、 啊、雷神的啊他之所以现在评价不好他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 啊、 首先呢这个国外比国内先上映两个月评价很好、嗯、这无形中把我们的期望值给调高了 胃口给调高了、 啊哎嗯、这样看到的时候就是失望也很正常、 嗯、 啊、 嗯、 第二呢就是这部片子上映的当天呢有大量的电影的公众号本着不服不忿的态度啊居然给这个电影打了一个差评并且质疑了他在海外的高评价、这个又引导了我们大家对他的一个预期就是这个 恶意差评 啊 故意误导、 哎、然后这个很多影评人和观众呢又特意抛开了电影本身的内容啊、 嗯、 去拿这个当中他比如说一些什么政治影射呀、 嗯、 啊还有就是遭此待遇的就是水星物语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待遇啊、 哦、小齐还提到水星物语 啊水星物语啊、哦、他说这个也让他看到有四个字叫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正确啊也是让他非常的不爽他说别老在这个地方过度解读啊他说这个要说 看电影就是看电影 哎说黑豹 瞎想 他就是商业片嘛如果他说是漫威最佳确实达不到要说是最有多差也不至于啊如果放平心态那叫上课一看啊、哎、 我这个看得出来小齐对于黑豹的呵护 啊哎呀您辛苦了啊这个我是觉得呀漫威我不是说对这个黑豹本身的失望我是真的 对漫威失望 特别害怕啊首先这个漫威的期待它是一个接着一个当时蚁人来的时候我没什么期待、 嗯、 没想到哎小而精这样一个片子、 嗯、 然后蚁神中人说了哎呀奇异博士哎呦这个人我更有冲击力因为我也没看过这漫画嘛、 嗯、 是奇异博士之后啊就是经过这个第二阶段就是美国队长三啊然后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黑豹啊黑豹再之后你再来那就是最后的大决战了最后这大决战据说呀拍的演员们都快吐了时长是巨长无比啊灭霸出现这就顶尖盖帽就到头了如果这个巨大的需求无法满足的话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娱乐上面那将会就是会出现一个低谷 嗯 啊这是我的 还是这样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啊 但是在这之前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赵亮非常的喜欢黑豹因为在美队三当中黑豹出现、 嗯、 是吧 嗯 是美队三里面出现 对 出现那一段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出彩 啊 因为他跟别的人不太一样 这是个黑豹电影拍的最好的就是美队三里边那一段 哎呀 就从这个动作的这个角度，还有那时候他出来他有神秘性啊，他不是作为这个主角出来的啊。 来看看朋友们还有的意见。唐朝例子说，随着福克斯漫威人物回归，专业吧 啊， 专业吧，福克斯漫威人物回归，因为有一部分是原来福克斯是吧，还有一部分是叫索尼的蜘蛛侠已经回归了啊，很期待 X 战警、金刚狼，然后神奇四侠这些的回归。另外呢，漫威已经收回了刀锋战士、超胆侠、恶灵骑士这些人物啊，还有复仇者联盟三此一批人，重新开张新的漫威世界。他可能是说到了漫威整个的一个大的计划，就是又有一批要出来，因为这还有好多没有出现在复仇者联盟的队伍里面嘛，是吧？ 这个叫逗比库克啊，他说呢，漫威的电影剧本老还是比较正常的吧，毕竟他们电影是集中拍的，不然怎么有下一部电影的彩蛋呢？两三年前拍的电影啦，他们只不过在特效上花的时间很多，这种宁愿在特效上花时间和花钱，哎呀，我们也应该是学习一下的。这是他的一个设计哈。跟过去说再见了，说是戴黑豹面罩扣篮的那个是奥拉蒂波，是步行者队的，果然他扣篮大赛 那球员是吧， 对，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啊。时过境迁说啊，时过境迁这个说了，他说漫威电影不都这样吗，没啥新鲜的，周末看看去啊，感觉您 没看 啊。哎，我觉得这挺好啊，咱们虽然您没看呢，我把这个剧透也透了，哎，现在我们不剧透您也知道差不多了，再者呢，我们把该吐的槽吐了之后，您就没有心理压力了是吧。 关键问题是没看，人家说了，我听说这是近些年漫威最严肃的一部， 哎， 那估计在我这儿还没有以前的那些好看呢。对严肃的不太感兴趣。 确实啊，这个玉海也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漫威越来越像 DC 了，暗黑呀， 沉重了是吧， 苦大仇深呢， 仇深、 确实 好、刚才说到漫威这些人物啊，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像黑豹这是离咱们最近的一个，因为他最新嘛、然后在这之前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像美国队长这样的属于一个在漫威队伍里边还是比较，他跟谁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我觉得跟蜘蛛侠差不多，就是一开始弱小嘛是吧、后来有了某一种 普通人，极其普通，甚至在普通人当中还缺乏一些存在感、内心有很多、很多纠结啊。 他跟蜘蛛侠是一类，那么再分类的话，刚才提到了叫神那边雷神是吧， 神二代， 对、然后还有什么、跟雷神比较像的还有谁、 跟雷神像的没有， 其实就是黑豹了，对吧？ 就是黑豹，对。 然后还有一类人物 啊， 就是比如说 某一领域非常 科技领域非常厉害，然后又有拥有庞大的财富， 那钢铁侠 肯定是他了， 钢铁侠 对吧？ 这个人物是漫威系列电影的一个开端。钢铁侠系列三部，有人对第三部评价最不好，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啊。 钢铁侠三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要不然咱们通过一个片段来回忆一下 啊。这一段啊是非常精彩的。本金斯利演的一个叫曼达林，他是一个被操控了的一个假的恐怖分子前面都是什么这个做了一些这个很恶劣的事情，结果后来忽然画风一变，演得真好啊！ 这不是导演们都喜欢用他啊，用他就是演那个恶人 啊。然后这次他是一个被利用的一个傀儡啊，演得非常好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天哪，我的天哪！ 别动， 我没动。你想要什么？拿去，这些枪都是假的，他们不敢让我拿真家伙。 什么？ 嘿，想要这两个小东西吗？ 够了，你不是真正的曼达林。 他呢？他在哪儿？曼达林在哪儿？ 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不在这儿，他在这儿，他不在这儿。 什么意思？ 这很复杂，这很复杂。 是吗？ 那么很复杂。 那就简单点，你们起来，起来到浴室去，坐下。 我叫特雷夫，特雷夫·斯莱特。 你是什么人？是个诱饵还是替身？ 什么？我像替身？当然不是。别伤我的脸，我是个演员。 你还有一分钟，想想遗言吧。 这是个角色，曼达林，懂吗？不是真的。 那你是怎么来的，斯莱特？ 我有一个小麻烦。是关于毒品，我最终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解决了，在街上人们不该做的。 然后呢？ 然后他们让我演这个角色，因为他们知道毒品的事。 他们说要帮你戒毒吗？ 他们给了我更多，还给了我其他的，比如这座大房子。他 他们还给我整了容，很多东西。 难道你也失眠？ 嘿，还有一艘很炫的游艇，但是问题是，这得需要有人为爆炸事件承担责任。 他，吉林， 吉林， 他创造了你， 他创造了我， 都是他策划的， 没错，没错，他的智囊团一手策划的，连环杀手病理学，西方偶像主义滥用的操纵法，准备好下一堂课了吗？不啦不啦不啦， 啊， 当然我的演技也是出神入化的。 你的演技把人演死？ 不，他们没死。看看周围服装还有背景，很多的拍摄我都不在场，我在的时候就有了影像的魔力。 可我最好的朋友还一直昏迷，有可能醒不过来，你必须为此负责，你还是有麻烦，明白？ 嗯，钢铁侠，这是第三部里面的一个片段， 没错，对啊，钢铁侠的这个系列的成功啊，让漫威看到了大家对漫威人物更多的喜爱的可能性。 我倒是觉得钢铁侠成功就成功在小木罗伯特唐尼啊，这人太有意思了，看他那张脸你就觉得这人物他就鲜活。 嗯， 七棒说了啊，他就喜欢钢铁侠第一部，接着还有喜欢美队第一部、绿巨人第一部、雷神第一部。不解释了，为什么他这么说？其实这就是告诉咱们一个原因，有的时候咱们就是看第一部看得新鲜 啊。 这第一部啊，不管是从这个制作方来讲，还是从观众这个角度来讲，好像都是给了巨大的惊喜，给了足够的准备，足够的能量。但是越往后，这个狗尾续貂是没有办法的。 对， 但是为什么黑豹第一部你们就就如此待遇呢？ 是这个步步惊心嘛？这就是。拍小片的说，漫威超级英雄他最喜欢月光骑士，盼着能出电影啊。不认识这个人物啊，您可以给我们讲讲 吧。 啊，对，您可以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啊。 哎呀，我们俩这露怯 啊，可不是吗？月光骑士这个讲的是咱们中国的这80-90后吧。月光嘛， 哎， 月光嘛，跟这没关是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 嗯， 这个你刚才说的是拍小片的这位朋友是吧？ 对， 他在留言当中还有一段，他说黑豹我看了，你就打个7分啊，7分啊！现在我看了一下黑豹最新的豆瓣评分应该是6.7分， 对呀、 您高了好多。他说这也还是个亲情分，首先说剧情前面是狮子王。中间那是哈姆雷特， 哎， 后面还不是你王子复仇记不是还是哈姆雷特吗？您这话说的啊，他说第二画面，第二呢就是画面太黑了，看着费劲。第三呢，除了第二彩蛋冬兵和复仇者，整体没有几乎没有联系，要说是时间和复仇者不可能有什么联系，都找不到吧，另外呢，打斗场面是差点意思。本来就是一个超级英雄，打得再花哨也不为过。第四呢，里面除了主角自己的故事比较忠实原著以外，其他对手的故事完全是和漫画几乎相反。感觉是看了一部假的漫威电影，跟漫威主宇宙没什么关系。 这个很多人，刚才我看有一朋友是谁我忘了啊，就是说黑豹这国王登基的那一段真是特别有意思，他是既有着现在新鲜的一种创造，同时又有就是可能非洲就是部落文明的那种仪式感特别强，然后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说不好啊，有点像那个姜子牙点兵那意思啊，就是马上他要称王了，你这些部落都有一亿没有啊，是什么这个部落来了啊，那个部落也来了啊，都没有异议，全都这个支持啊，结果来了一个什么范邦塞外的啊。要跟黑豹来 PK， 那个感觉确实是挺好的。 刚才也看到有人说里面最喜欢的就是加冕那一段， 对，就是那一段啊，很有意思啊。另外这个我觉得主角是不是好看，跟他的对手戏，就是跟他的对手的这个大反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Michael B. Jordan 呢，你别看多了一个 B 点儿啊，跟 Michael Jordan 的影响力还是不能比的啊。Michael B. Jordan 是在好莱坞混迹多年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二三线的演员，称不上超级明星，但是他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其实也都是讲这个就是他们这个非裔啊还是美裔的黑人的生活的黑人电影，都是一些文艺片，非常好。